个故事的名字是 《狼和狐狸》。狐狸和狼是一对好朋友，不论大小问题，他们都会互相帮助。一天，狐狸和狼在森林里遇上了饥饿的老虎，他们知道情况不妙，便不约而同地掉头就跑。老虎在后面毫不放松地追上来，狐狸上气不接下气地对狼说：“快想想法子，不然我们会没命的。”狐狸因为个子较狼小，所以跑得比狼慢，眼看就要被老虎追上了。狐狸就对狼说：“你跑得再快也没用，你是跑不过老虎的，还是想想法子吧。”狼却幸灾乐祸地应道：“ 我不用跑得比老虎快，我只要跑得比你快就可以。” 老虎边追边想：“狐狸跑得慢，让我先捉住狼，然后再捉狐狸也不迟。”